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是双十一，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各位的手还在吗？前两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帖子，说啊，在这一天当中，很多人呢都会选择买一双鞋，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被说中呢哈？那至少呢，我就拜了一双。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在情感文化范儿这样的主题之中来跟大家聊一下鞋子之歌。那一边听这些跟鞋子有关的歌曲，一边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跟鞋子有关的那些趣事。那么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我们来说点啥呢？就来说一说在各位这样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哪双鞋是最来之不易的，或者说是大家最喜欢的一双鞋呢？一定提醒各位哈，今天我们节目只聊故事，不聊品牌。好的，期待各位。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我之前看到的那个帖子里面说呢，很多人参与这样的网购的朋友呢都会买鞋。为啥这么说呢？他给出了几条原因哈，看了之后呢我发现还是有点道理的。首先呢，这个11月呢天气开始转冷，很多品牌呢会在这时候都推出冬季新品，而双十一呢恰好就是一个很良好的促销时机。那么其次呢，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呢，服装和鞋子的折扣都会比较高，有些人呢就可能会喜欢一双鞋啊，喜欢了好久，就一直等这一天，趁着便宜去下单。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最开始其实不想买鞋，只想买点衣服啥，但是你买了衣服，那就会忍不住想为他配一双鞋嘛，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么说呢，不是说这个让大家都去买鞋或者都去这样，是帮助大家了解自己，了解人类。那么这种购买行为呢，在科学界是有专业名词的，叫做狄德罗效应，也可以叫做配套效应。好吧，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就来自郝云的《鞋》。 生下来就会被人宰， 的叫光大。没有我人们会说你没有思想，虽然我在离那在最远的地方。 来自郝云。那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说到了一个科学名词，叫做狄德罗效应，也就是配套效应啊。我们跟大家呢也再聊一聊这个话题吧。这个效应的发现和诞生呢，真的跟买买买有很大关系。在18世纪的时候，法国有一个哲学家就叫丹尼斯·狄德罗。有一天呢，他的朋友送给他一件啊特别漂亮的、质地考究的这样的睡袍啊，外国人爱穿睡袍啊。那狄德罗呢就特别喜欢，但每一次他穿上这个名贵的睡袍的时候呢，他都有一个感觉，觉得啥呢，就这身衣服跟自己家里这破旧的家具和风格都不搭。于是呢，他就为了跟这套睡袍匹配，他就把家里所有的旧东西都换成了新的，很讲究的。所以说呢，装修过的朋友都知道哈，非常耗时间也非常花钱的。但是毕竟人家哲学家嘛，对不对？不能光买买买，买完之后呢，他还是有思考的。冷静下来之后呢，就发现自己之前的行为完全是冲动消费，自己彻彻底底被一件睡袍给裹挟了。然后呢，他就写了篇文章，叫什么《与旧睡袍别离之后的烦恼》。那么一直到200年后，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根据这个故事提出了狄德罗效应这个概念。所以说呢，再一次通过这样的故事和源头来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冲动消费。一起来分享李佳薇的鞋。 在是泡面，当我决定走出空荡的房间，不想留恋，虽然寂寞难解。你会离开我能够理解，真的不必道歉，我并不可怜。别大肆解，爱情里永远没有人对，可是谁又能看清这点，冻结思念多强烈，我诚实面对。脱掉时间的鞋，徒步找某个地方的落脚，每幕风景都当成是纪念。换下眷恋鞋，我渐渐学着听到心在跳，我一个人走每一天明天。 心里永远没有人对，可是谁又能看清这点冻结，思念多强烈我诚实面对，脱掉时间的线，徒步沉默渐渐学着听到心在跳，我一个人总没一寸明天。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的，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咱们来说鞋子之歌，对，就是我们穿的鞋。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哪双鞋是各位最喜欢、最来之不易的呢？一定要注意，只聊故事不聊品牌哈。空心说，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婚鞋，那是老公给我买的第一双鞋，但其实呢，我俩刚确立关系没多久，他就买给我了。当时呢，我在网上看到了那个是一个小众品牌，造型呢不是很浮夸的那种，可以当做婚鞋，也可以平时来穿。那么价格呢，现在看起来不是很贵，但是那会儿呢，刚刚上班也没什么钱，就觉得很贵了。老公还是直接买了。当时他就说，既然是为了结婚做准备，那早买晚买都一样喽。后来鞋子到货一年多，我才第一次把这双鞋穿出了门。早年上学的时候呢，我也是有一双非常喜欢的运动鞋，也是超级贵啊。这个我跟我妈也是磨了好久好久，然后她呢才这个给我买过来。买过来之后呢，我也很心疼她，这个只在家里穿，绝对不穿出去，然后在家穿完之后还要把底儿擦得干干净净再放回去。结果呢，那个鞋好像就穿出过一次还是两次，然后硬是被我给放烂了哈。但到现在一直都留着，舍不得扔掉。我们来说回节目吧。今年呢，有一首关于鞋子的歌呢特别火，就是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这不是一首新歌哈，歌曲呢创作于2007年，在2008年的时候呢被当作影片《爱情呼叫转移二》的主题曲。2009年的时候呢又收进了蔡健雅的个人专辑《若你碰到他》之中。那么之所以今年火起来，是因为一连串的事件。先是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陈洁仪在综艺节目上翻唱了这首歌曲，后来呢在创造101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排练了这首歌，随后呢这个歌曲才再一次在网上走红。一起来分享吧。 拿什么跟你做？ 红色高跟鞋来自蔡健雅。我们现在呢，如果说提到这个高跟鞋啊，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女人专属，对吧？如果说看到这个男人穿高跟鞋呢，基本都是在电视啊，或者说综艺节目当中。但各位可能想象不到啊，在几百年前，世界是完全颠倒的，高跟鞋是男人专属，而且呢，还不是随便哪个男人都能穿，它还象征着身份和地位。那么经常穿高跟鞋的姑娘呢，肯定有过相关这样的比较尴尬的经历，比如说上楼的时候鞋跟被台阶挂住啊，或者说是走路上鞋跟勾到其他的东西，因为高跟鞋本身就很像一个钩子嘛，对不对？所以说很多女性呢，一边抱怨它的构造呢，却一边又在开开心心地穿着它，因为确实很显气质嘛。但其实呢，高跟鞋最早就是拿来勾东西的，勾啥呢？勾的就是马镫。在古代的波斯人发现，骑兵啊，每一次在马上做高难度动作，射箭啊，挥动武器的时候，很容易脚下一滑掉下马来，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和双手都在拿武器，只能靠双脚踩住马镫来稳住身体。但平时呢，穿平底鞋也根本就稳定不住，动作稍微大一点就会出现刚才那样的情况。后来呢，哎，就发明了高跟鞋。骑马的时候穿这种鞋子，鞋跟呢就像钩子一样勾住马镫，保持平衡。那另外呢，喜欢骑行的朋友也会了解，有鞋锁，那么也是同样的道理。一起来分享张惠妹的歌《只爱高跟鞋》。张惠妹只爱高跟鞋。刚才呢，我们说了高跟鞋的原型，那么它是如何从男人的专属变成女人的象征呢？当年的波斯人经常到欧洲去做客，欧洲人呢对于这群异域来客很好奇，觉得他们好酷啊。于是呢，欧洲时尚界就掀起了一股波斯风，就模仿他们的穿衣风格，当然了还有高跟鞋。那个时候呢，欧洲人就认为这是铁血和战斗力的标志。不过呢，因为骑兵都是男的，所以说欧洲人呢对于高跟鞋第一印象就是真汉子就该穿高跟鞋，女人在边上看个点个赞就 OK 了。而且呢，还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穿高跟鞋，因为他呢一般都是有钱人，刚才我们说了是吧。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男人穿高跟鞋呢，第一感觉就是啊，娘娘腔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啊。但在以前呢，这些都是纯爷们儿的标配。所以说呢，后来呢，又为了在上面动一些心思，彰显身份，还做了不同地质的和这样的感觉的花纹的鞋，所以说呢，就越来越高端。那么慢慢呢，它也影响了女人，吸引了女人。所以说，女人在学习男人穿裤子、配件等等的同时，也把高跟鞋拿了过来。结果呢，后来一穿上，发现身材越来越好，腿部的曲线也越来越显现出来，所以说呢，就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穿高跟鞋了。好吧，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是来自韩雪的《爱的水晶鞋》。那么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来跟各位继续再说高跟鞋是怎么变成女人专属的。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木头桌上玻璃鞋，足不一致的小姐，身旁小声传来两个姐姐的不屑。水晶的光芒闪过，一刹那留在我的脚边，

老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32，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是鞋子之歌。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说说在各位的记忆当中有没有哪双鞋是最喜欢，还有就是最来之不易的呢？一定记得不要聊品牌，我们只聊故事。刚才呢我们在跟大家聊到了欧洲的女人们为了美开始学男人穿起高跟鞋，是吧？于是呢欧洲进入了一个很搞笑的时代，全家男女老少都踩着高跟鞋，出门的时候大家一块儿晃晃悠悠颤颤巍巍走路，回到家呢一块儿摸着脚喊疼。但是呢这样的痛并快乐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随着男性大气绝时代的到来呢，男人们陆陆续续选择了退出，老老实实穿回了平底鞋。在17世纪之后呢，欧洲人开始宣扬什么呢？理性和务实的思维，在生活当中的一切呢都需要围绕简单实用来展开。于是呢他们开始拒绝佩戴珠宝，不再迷恋亮丽的服饰，穿起来非常不太方便的高跟鞋也是上了这样的黑名单。但是呢当时欧洲的思想家们并没有要求女性也这么做，于是呢就这么阴差阳错的高跟鞋这个在这个问题之上呢，男女从此分道扬镳，高跟鞋就成为了女人的专属，男人就转变成为了在旁边随便看看随手点赞的那样的角色。继续来听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九月的高跟鞋。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绚丽迷乱，耀眼短暂，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便已走得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 一长串的从前，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寻觅迷白，耀眼短暂，但来不及叹息的时候，便已走得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九月的高跟鞋来自好妹妹乐队。现在呢，男人们已经不穿高跟鞋了哈，但是呢，有一种鞋，男人们对于它的痴迷程度呢，不亚于女人对于高跟鞋的痴迷。这种鞋是什么呢？就是篮球鞋。而且呢，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女孩呢也喜欢了篮球鞋。以前呢，那提到它呢，大家想到可能就是球场，但是随着篮球鞋的款式越来越多，人发现不管是运动裤、休闲裤还是牛仔裤，都能跟篮球鞋完美的搭配。所以说呢，如今篮球鞋早已不仅仅是打球的装备。不过呢，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篮球鞋还有一个含义，那就是青春热血。陈奕迅呢曾经唱过一首歌，就叫做《白色球鞋》，歌曲表达就是对于青春的怀念。那么这首歌的开头第一句呢，就唱到：到一定年纪，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那天无意中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依然还有心跳温度。 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那天无意中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依然还有心跳温度。走过这城市许多的路，他总低着头听我的梦和心事。那一天笑着对我说，随我的白球鞋的脚步，好像可以走到幸福。忽然他让我感觉自己已不再孤独，可以在未知的明天去牵住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眼前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大了那样感动难重复。那双球鞋放记忆最深处，这保留却又忘了的初恋纪念物，在经历几次心回顾，爱还依然清晰在目，纵然当时的街灯和树有许多已不知去处。想起来我然感觉曾经自己孤独。 白色球鞋来自陈奕迅。防不胜防说，2007年的时候，我18岁，记得那年参加了《认了吧》专辑的签售会，第一次见到了陈奕迅本人。当时我穿的就是一双白色球鞋，那天的场景始终在记忆深处，而且觉得这首歌是陈奕迅众多作品之中少有的普通话歌词胜过广东话歌词的。《K 歌之王》《富士山下》等等，我都是更喜欢广东话版本。 这首歌呢，我也是先听了广东话版，叫做《粤语残片》，但其实呢，不会讲广东话，才学了普通话。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杰伦也推出了一首很有意思的歌，叫做《鞋子特大号》。这首歌呢是专辑《哎呦不错》的主打歌曲。周杰伦之前呢就表示想创作一首幽默的歌曲，让大家听了之后呢能够觉得很开心，所以说呢就特别借用了卓别林这个家喻户晓的喜剧巨匠来向大家传递幽默。那么我们都知道，卓别林的标志呢就是一双特别大号的鞋子。其实呢这个鞋子呢是有来历的，跟卓别林的成名有很深的渊源。卓别林是一直想当演员，但是没机会。当时呢他在剧场的工作就是扫地的保洁，结果有一次呢团里的喜剧演员病倒了，为了不耽误演出，剧团呢就让卓别林上台凑数。那个病倒的演员体型很高大，所以衣服也大鞋子也大，所以说卓别林就穿着他的戏服上台，一出场就哄堂大笑。不过呢喜剧演员嘛，把观众逗笑这是本分，团里看他效果哎不错呀，就让他成为了正式演员，而肥大的衣服和裤子呢后来也就成为了他的标志。一起来分享周杰伦的鞋子特大号。 哎 哎巨胖， 哎哎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卓别林啊， 哎有看过吗？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今天到马上就爬起来装美食，用我是这世上最好的比喻，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处。哎呦喂呀，这点里没有收入，才几天到却不知就被吃住，叽里咕噜稀里咕噜，用我是专业的行为艺术，就算是个老大家伙，我这次跟过弯路也要跟上去，听清楚什么咕噜，绝不是形容头发一对白的地主。还有偶尔半夜一棵树，你才知道到了累有多美妙。我带着原本礼貌鞋子太大号，我想拿快张溜走和其他家号，为什么你都想不快乐却加入今天到马上就爬起来装美食，用我是这世上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处。哎呦喂呀，这点里没有收入，才点点到却不知就被吃住，叽里咕噜稀里咕噜，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概率，不管看到物或植物，你的都耀眼的让人家羡慕，听清楚不是葫芦，我一生的大半夜不是在变魔术，表情无辜对我是无助，让你开心其实要不要重要，我带着眼动礼貌鞋子特大号，我动作逗出所有人的小烦恼，若生活需要微笑请看着我就 鞋子特大号，来自周杰伦。陈小学说了，小的时候没有概念，都是家里买啥就穿啥，记得那时候穿的最多的就是10块钱一双的胶鞋，后来上了初中，开始我爸带着我去商场买鞋，才接触到篮球鞋，每一次去都能挑花眼。确实我也记得当初我的第一双篮球鞋就是回力。在2012年的时候呢，网上出现了一首神曲啊，叫做《我的滑板鞋》。这首歌呢，说唱形式呢不够规范，很多歌词呢也没有对上节奏，演唱者呢甚至连这个普通话都说不清楚。但是呢，歌爆火，主要是因为歌词里那句“摩擦摩擦”在当时呢成为了网上的流行语。